阔小桥，大雷大雨，地动山摇。 听到你我们重燃尘烟。

说人从风中，只盼到你去，不是自由风，只盼到你去，不是自由风，不是自由风。 现在那个男鬼走了，留下那个女鬼，也就再也闹不起鬼了。 对，我是该走了，走定了。 求求你，明天别走，平儿，明天别走。 妈， 冲儿， 哎，大姑，二弟呀， 冲儿， 妈，我喜欢上一个人了。 哦，谁呀？ 这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 天色好，天不塌，火花火花纯净，水让她水让她恋子情并行，风云它催出生活繁琐，力量它力量它满草人成，好学好文好上进，家贫人贫志不贫，家贫人贫志不贫，志不 起来，远远的，又像一阵雨，落下来静静的。他就是，哎，四父。 老爷叫我给太太送药来， 这苦药。这些年我喝够了。 妈，父亲是为你好。 为我好？平儿， 好，父亲当然是为了母亲好。父亲 父亲父亲，你们总是听父亲的。四凤 太太， 把药倒掉。 哎，妈，哎，大姑，母亲， 快去。 翻译。 父亲， 很好，你们都听我的话来看母亲了。作为一个当家的女主人，应该时刻懂得行为规范，呵护礼仪。我希望我的家庭是最有秩序的府邸，我的后代

这是弟弟名人知足他，不与我心中乱世骂。哎呀，弟弟呀，弟弟，你得饶人之天饶。他家他虽是本人乡下人，为娘求人到庙内，我听他进屋本领，分明是一下他的再看他粉面红唇，不合气，浑身不尊不点贵，举止行动都文雅，难把他的真相给，谁信他是个中天好，谁信他为娘娶成来，分明是那家一书生，扮作乡民到庙内。弟弟呀，弟弟，你谁做名人？ 这不安他

娘娘你记在心，一碗知道两知沉，娘子恩帅儿心意，北兵要四动听中的，听闻军令撒财人，叫你尊你就尊，不叫你尊就 Thank you. 年我陪当边听着你是好比尊的不偏成了定比如曾用花花客是一句乱将你落花转到了东你们努力杀着争功名为是强强一个你们为是奸奸当人怒轰轰马要轰马岂不苦少哎好把心听我领着我有伤不听聆听战不用情好好三人 听众朋友，吕瑞英演唱的越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